发性这个阶层。那进到微发性这个阶层的时候，要先上下就是二阶跟三阶之间的差别。对，那国内当二阶层的老师，那就是有黄文杰老师，可是黄文老师我最近有这种倾向，对，反正不管他，反正就是二阶跟三阶，你还是要稍微知道说他们两个东西彼此间差在哪里。对，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以后要你用二阶去解的话，你也不用紧张啊。而且，这为什么要花这两年的原因，是因为说现在就是先了解一下，那等到之后我们上错误之后，我们会也会接触到二阶怎么去解决错误的问题。那你会发现说，在错误理论其实二阶层的那个解决的速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比三阶层还要强的。对，那这边大家就稍微对那个两个阶层之间彼此的差异呢，先有点印象这样子。对，那先让大家抄一下板书。然后礼拜三的时候跟他说抱歉，对对对，因为忽然就是被叫出去出差，对，就是菜鸟律师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就想说本来想说应该是来得及赶回来的，就没想到了就塞车就来不及赶回来，对对对，所以我知道大家就是非常的不喜欢这样，忽然就是被通知说今天不用上课这样子，然后就不知道跑哪去玩，没有啦，我一直是说我自己以前也当过学生啊，但也很讨厌那种老师，就是说每次都他上课的时候，哎，老师不见了，说老师这一班有事，然后暑假就跑进来说老师这一班有事，然后就不用上课这样子，我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对对对，尤其是对住在偏远地区的同学呢，非常抱歉这样子，让你还白跑一趟这样子，嗯，那我不晓得礼拜三的时候那个助教有没有把那个讲义发下去，对，那这次讲义呢？花了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大家看到页数，然后我也发现这样四几页的，对啊，我有收到你们上礼拜填问卷，对，然后大家问的时候，板书，我现在还没有看，因为我刚才拿到，对，只是我去问那个上面的那个小姐，她就说，哦，她稍微瞄了一下，大家有板书，就是有同学需要板书这样子。那我当初会之所以都没有抄板书，原因是因为说我的上课其实比较注重理解的。对，我比较不会去强调说你要一直抄很多板书，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抄板书的话，你很多时间；第二个，然后我希望你们是在听我讲话的过程，在那边做推理，因为刑法这个科目跟其他科目比较不太一样。对，它有时候不是需要你要有很多资讯才可以去解答，反而是你自己有个体系之后呢，你就可以尝试的，不管你就算没有听到别人怎么说啦，你自己也可以去把它推理出来。对，那这是我的教学风格，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以后。讲义的部分呢，我还是维持这样子一个程，就是精简程度，对。然后板书的部分呢，就视情况。如果我有需要做补充的话，例如说，我今天讲义打完，然后都发下去，就忽然哪里老师发表什么某一篇文章，然后我觉得很重要，我就另外再告诉你，对对对。因为你看我讲义，其实我很少去介绍很多其他的以及口口杂七杂八的学说，对，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你看的其实不一定会对你有帮助，对，而且。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我讲什么东西其实差不了多少。对，所以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去特别的针对那些比较枝微末节的细节啦，去一直把它背起来。我宁愿你们把时间花在其他国家考试的科目上面，对，就是像什么民宿啊，什么选择题就很长啊，然后看到题目就快起笑，然后考试连快没时间，今晚出那么长这样子，对。我宁愿你们把时间花在你们自己比较弱的科目。当然，如果你说你的刑法比较弱的科目的话，那你就是要加油，对，你就是要常练习题目，对。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人题目多？我在上礼拜临走前跟大家说，这礼拜要刷十份的那个写那个解答，对。所以希望待会会有人来啦。如果没有人来的话，我会非常伤心这样子，对。大家赶快抄板书，我趁这机会让你抄板书。然后今天下午我们事务所就是办迎新的那个庆生这样子，因为我刚进去嘛，就是菜鸟新人要迎新，然后叫我表演。好表演！我平常大家讲一个忙死的，平常要上班，然后今天去想什么，我要表演啊。反正表演就是那几个项目嘛，要么就是唱歌，要么就是跳舞，或是你说上一个经纪人弹吉他，然后弹吉他我又不会这种才艺，这种才艺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对不对？那我要表演什么？对，然后说好吧，那我就表演冷笑话好了，这样就说那我要讲冷笑话，因为这最简单啦、啊，我只要。前一天晚上稍微瞄一下旧的版，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笑话。对对，当然我就去瞄啦。对，因为我自己就是现成人笑话。对，之前呢、啊、在那个今年的考试，对，法学英文是第一年考嘛，对不对？那法学英文里面有一题，他说呢，某一个人的小孩呢遭到那个 LION 英文这样子，遭到 LION 的攻击啊。 对啊，然后那个妈妈为了救自己小孩，就去打那个 Y O N 这样子。然后结果我有一个同学，对，我跟我同年同学，他就选，他就说那妈妈如果去打那个 Y O N， 为了避免自己的小孩不要打死，他应该主张可以主张什么？当然就是法学英文的刑法，然后下面就什么 self defense 啊，就是正当防卫啊，还有什么 emergency 就是急难啊，对啊，还有什么自我防卫、他人防卫之类，巴拉巴拉巴拉，那个选项不是重点，他选的紧急急难。因为他觉得说 ，Y O 是狮子嘛，对不对？狮子啊，是在攻击你的小孩，然后狮子是人嘛，所以你没有现在不法侵害，对，所以应该是主张自己平安。结果他回去的时候，发现说大家都选正当防卫，因为那 L I O 问的那个 L 是大写，他其实是人，你知道吗？他其实是人，对，他是人。然后他以为说那个是狮子，那大家选紧急避难，这也不能怪他，对啊，因为那个是人名。对，所以直接告诉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有这种陷阱，对，大家就只要相信，不然就会变成笑话，然后到处乱传这样子，然后我也变成赞不绝口，对，然后就跟我同事讲，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冷哦，因为事务所里面不是每个人律师嘛，还有一些秘书啊，啊秘书讲那种笑话太高级了，他们听不懂，对不对？他们不是因为每天都刑法，他们怎么知道说这到底是正当防卫机制？这样，这是因为刑法的人听不懂，所以有些笑话是专门在法院里面在那边流传的，很好笑的，不只是法律，我相信其他应该也有了，对啊，嗯，抄完了，还没抄完，光是固定笑话就抄完了。第二回讲有待吧，因为第二回还剩下一点一点。我先把第二回上完好了。然后太高了一点，我就变成我的然后我本来就很高，那就坐在上面的，是在给我练那个抬腿运动嘛。对，没有，因为我最近要做复健，因为那天就是脚很痛，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你得了什么髌骨软化症，那个病是这样写的，就是念髌呀，他不是念髌，是念髌，对对对。然后我心想说，我才几岁啊？我怎么会得了什么软什么退化症之类的，还慢性这样子。然后，因为他那个医生就很假掰的样子，然后就是急大跟你说，你这个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不爽。对，你只是因为你是医生，所以你比较聪明的。对对，那我在你面前讲刑法也是听不懂，也是听不傻傻。对，要谦虚，知道吗？对，然后我就想说，算了，我不想问他了。对，我就回家自己 Google， 你知道吗？ Google 超方便的、啊， B 站也有。就把稍微把类似症状打进去，然后就跑出，因为我那时候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自己什么退化症这样子，然后就去查，然后查出来，我心想是不是关节炎退化症要打？不对啊，怎么出来的那个症状都是说这是发生在50岁以上的老人家，那现在这边要动，对，然后后来再打，然后去那个 PTT 有一个叫做健康生活版，你知道吗？哎，健康生活版是你有任何的疾病，你哪里痛，然后就上去看，就一定会有人跟你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打膝盖痛，然后就真的跑出来了，然后我就看一下他的症状，跟我很像，然后就说有一天我在讲这个，说这个是20-30岁年轻人会发生的，就是你经常运动，然后少运动，也不是运动伤，就是太常运动，然后压在那个膝盖上面，受力不足去，然后导致你那块骨头就是翻到外面去这样子。对，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想说，天哪，骨头又有伤，然后他说。你的骨头翻到外面去，然后是要修啊，骨头翻到外面去，就是好像看起来就是很严重的样子啊。我问他说：“那怎么会好嘛？”一直说可以再翻回去嘛，这样子。因为他说右边那个是正常的，就是在轨道上面，按着左边是翻到外面去，所以他每次在拉的时候，肌肉跟肌肉之间在拉的时候，你就会发炎这样子。他说没有办法，真没有办法恢复，那我心里就很荡啊。然后我就回家之后，就心里面心情就非常不好，对，拜二吧，对，心情就不好。我想说，因为我想说，我好不容易当兵之后退伍，很久没有运动，又是打枪，然后想说，我以后每天晚上应该要去跑步，对不对？然后就在跑完步之后，隔天就非常剧烈疼痛这样子，然后我要去看医生这样。然后后来想说，那我这辈子都不能跑步，那我要干什么？对，这样说不能跑步，那什么运动可以做？好像也没有什么运动，因为其他运动看起来很麻烦的、啊，要去游泳啊，游泳下面还要换衣服，然后又要跑来跑去，很麻烦。对，像这种跳高啊，他们有什么其他运动的？那越骑越肥啊，因为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坐着嘛，一直 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都没有怎么样的动作，就越来越胖，越胖，越来越胖这样子。对，我觉得很恐怖。哎、欸，我刚才讲哪里了？然后回来，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哦，那个髌骨软化症其实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会得的，然后因为有孕，就压力过大，对那一块骨头压力到随它翻出去这样子，然后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回来。对，就是每天要做抬腿，就像坐在这种高椅子，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椅子抢回家。因为我家没有什么高的椅子，因为脚长，叫我坐在床上抬腿，这样那个腿因为撞到地板就没有用，你抬不起来。为什么讲这个？反正就是分享一下，顺便分享一下。对，反正上我的课就是听我那边拉塞，没有了。该讲的东西我讲，那为了避免大家睡着，对，因为我的频率比较低，所以呢，避免大家睡着，还在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然后今天早上我们的律师啊，就把我所长就把我叫过去，他说你要干嘛？是不是要丢案子给我？然后我就因为丢案子给你，他说你又有事情要做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要再丢案子给我了，这样子我很忙，我还要去当风筝大，还要分身这样子去，我都不敢跟我同事说我是风筝大，做人要低调，你知道吗？对对对，你们知道就好，不要到处去帮我乱宣传。对，我也不喜欢说哦，我的班级有200多个人，那么多人这样子，这样上课。我会比较压力，而且我没有办法照顾到你们这样子，对。然后就，我想说，啊、那他干嘛？然后就跟我讲说，因为他自己是留发的，对。然后就跟那个什么柯志东老师啊，怎么样啊？柯志东老师留发的，所以他现在大家很少看，很少听到，对。然后那个谁谁谁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哦。然后我以为他很快就讲完了，就没想到跟我从9点开始讲到11点，就这样。然后说，哦，对对对。不过说你是人，很正派人。因为他说呢，你要当老师，你要走这条路的话，你就是要教学生，就是所谓教学生，不是说教专业知识就可以了，还要教导说你们将来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有不是所谓有用的人，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是要走正直的路的人。对，就是脚踏实地这样子。因为现在太多人的法律人都是走偏的，对，反正就是变得心里很奇怪。对，反正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出现的句子啊，反正就是要教你们的是说，你会发现说我上课我不会讲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像什么，我今天早上去事务所，因为早上刚去嘛，我要指导那边开电脑，然后就看那个看有什么新闻，通常都浏览，就第一篇新闻竟然是 SHE 的新闻，他就说那个沈，那谁啊，沈丽娜不是要结婚吗？她男朋友叫什么阿壮哦，是不是？对，然后 TB 就说 TB 好像对阿忠很有意见，反正我大概看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哎，为什么要讲这个？对，反正就是我刚才讲什么？我刚才讲到所长对不对？然后讲到什么？讲到 SHE 啊，对，上课的时候我比较不会讲这些八卦，对啊，我也不会讲什么老师的八卦，对，反正就是讲我自己的经验。你要调侃别人，调侃自己嘛，干嘛去调侃别人？对啊，所以人家说我长得像流星云，我也没有说什么啊，对不对？你们会觉得像吗？就是他服了比较像一点啊。对，当兵的时候比较帅，对不起啊，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去东吴上课的时候啊，有人就说学长长得像大饼，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到底是哪里像大饼，然后我自己把它稍微大一点，对不对？对，然后之后就有人说学长应该非常吞拳头。吞拳头是可以啦，对对。那我那天回家就自己试试看，好像还真的可以。虽然我想把我的下颚用嘴巴弄到脱臼这样子，对。好，这也是暖身操，暖身操跟国军的上肢做操一样，很奇怪。好，就回到讲义第二回。上次呢讲的是那个故意的部分呢，到应该都讲完了，只是说有一个争议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择一故意的累积故意这部分。那国内的学说呢，对这个部分的介绍比较少，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就是你去看书，基本上都会讲的。那我尝试把它讲多一点这样子，对，因为有些东西如果你在书上可以常看到的，我就比较精简的讲过去；啊，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的，我就讲深一点，然后还会搞混，所以讲仔细一点这样子。对，那这边讲的这种择一故意跟累积故意，它其实不是在说这是什么特别的故意。对，我们的刑法上面对于故意的认定就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故意，一种是间接故意，就只有这两种类型。那择一故意跟累积故意，它只是在描述某种案例事实而已，然后把这种案例事实赋予它的特定名称。那第一种呢，所谓的累积故意，就是书上都会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手榴弹双炸案，就是32页下面这个例子。他说呢，甲呢就丢手榴弹，把它丢到乙丙，企图想要炸死两个人， 对，他企图想炸死两个人，所以他主观上面是想炸死两个人的。对，或者说呢，假丢炸弹丢向人群，就造成多人死亡。比如说，我刚才从那个星光专业前面走过来，星光专业前面都很多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时候有歹徒是那个冲锋枪，然后往星光专业前面扫射，这个时候就是很典型的累积故意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他定义，大家看一下，他是说呢，他有两个以上故意，一定是两个以上故意。可是呢，他特质就在说，他虽然是两个以上故意，但是他是既有一个自然的行为，既有一个自然行为。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在学竞合的讲那个自然意义的行为。就是只有客观上面只有一个身体举动而已，比如说丢手榴弹，但就是把手榴弹拉开然后丢出去嘛，就只有一个这样的丢的举动而已，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自然意义的行为。这个一个自然意义的行为，它却实现了数好几个构成要件，例如说这边的手榴弹就是实现了，如果两个人都被炸死的话，就是实现了两个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它的特色在后面哦，这数个故意还有两个以上的故意嘛，对不对？但是这几个好几个故意之间彼此是可以并存的。是可以并存，然后没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对，像他心里面想的是说，我这样丢一个手榴弹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炸死一定两个人，或是三十个人，或是四十个人都没有关系。对，或者放一把火，把那个地堡给烧掉了。对，那地堡里面住了几百人啊。那当他做这样的一个自然意义行为的时候，他就实现。如果说你真的好几百人被烧死，他实现了好几个271条杀人既遂罪构成要件。对，但是这几个杀人故意之间是彼此不会相冲突的，不会相冲突的。对，但这个案子要怎么解决啊？这个案子当然第一步你就想说，客观上面是不是实现了好几个构成要件？我们的三阶层的体系就是顺序，就是从客观去审查。对，那这个因为客观这时候很明显，不用再讲。对，所以他客观上面实现好几个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可是光有客观是不够啊，要还有再检验主观。那主观上面的话，他是不是对于每一个受害的客体、受害人都有杀人故意呢？是啊，这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他一开始就想要丢炸弹，然后企图要炸死好几个人、数个人，所以最后死了几个人，就成立几个故意杀人既遂罪。最后死了几个人，就成立几个故意杀人既遂罪。那你说那没死怎么办？没死的人呢？他对他有没有故意？还是有故意嘛？对，因为他就是想要丢杀死这么多人啊，而只是你运气好像没有被炸死而已。所以真的没死的那个部分，他还是有杀人故意，只是说客观构成要件没有完全实现，对他没有死亡结果出现，所以只能够论杀人未遂罪。所以针对已经死掉的那群人，看有几个就论杀人既遂罪；他没死掉的，看有几个就论几个杀人未遂罪。那最后怎么处理啊？有这么多个杀人未遂跟杀人既遂罪。那你要竞合去处理啊，写考题到最后一定是竞合嘛，对不对？竞合判断是从行为数认定开始，这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这很简单，没有争议。但是一个丢手榴弹举动而已，所以绝对是一行为。然后呢，实现了好几个杀人未遂跟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最后呢，想象竞合，因为这边是侵害了好几个法益，对，想象竞合。所以这个累积故意在这比较简单，是这样去解决的。所以当你看到题目，就告诉你说。哦，他有想要杀好几个人，出于这样的决议，然后呢，丢了什么，做了什么攻击行为，然后造成好几个人死伤，那你就想到这是所谓的累积故意的情况。那这时候累积故意的处理就是说，针对客观上面已经实现的构成要件，就是几个人死了啦，有几个人死掉，你就论几个既遂罪，故意的既遂罪。他没死掉，就是因为他只有故意，他真的他没死掉，所以他有故意，然后又着手，是结果没有发生，然后再论几个未遂罪，然后最后想象竞合，这就是累积故意的解法。嗯，跟他相对应的呢是所谓的择一故意啊。那择一故意，我们先从定义来看，对，择一故意呢，他也是好几个故意，他有可能是见故意，这个故意就不管了，反正他也是没有可能好几个。但是这几个故意之间是彼此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呢，实现了其中的故意之后呢，就不可能再实现另外一个故意了，只能够这几个故意之间只能够有一个会存在而已，这是它的特色，跟刚才累积故意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一样的地方也是说，故意呢，它故意的对象，它也是对于数个行为特例或者数个构成要件有故意，只是说客观上面呢，这几种故意之间只能够有一个会脱颖而出而已，只会实现一个。那这样讲的抽象，对不对？我们就来看一下课本上面举了哪些例子。对，33页那个看谁比较衰那个案子啊，是课本上面，例如说林长平老师他对于择一故意所举出来的例子。他说，甲呢去向乙丙举枪，认为说呢，不管是都乙好还是丙也好，反正会射死其中一个人。他主观上面是这么想的，他主观上面是这么想的。那这个跟刚才那个前面那个手榴弹双杀有什么差别啊？ 两个人主观上面的想象是不同的。在看着比较衰这个案子里面呢，他其实是认为说呢，他不管射中乙或是丙都好，他是这种心态。但是在手榴弹双弹是什么？一开始就想炸死好几个人，对。我必须说啦，这个案子看着比较衰案呢，如果你去对照上面对得意故意的定义来看的话，其实好像不太符合。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择一故意定义是什么？这几个故意是已经是彼此互相排斥的，只能够有一个会存在，对不对？可是你回头看那个看谁比较水岸，他想假象乙丙去举枪，然后不管射中乙还是射到丙也好，反正会其中死一个人。他心里面如果这样想的话，可是事实上客观上面有没有可能，要么两个都没射中，这是有可能的，不是吗？两个都没射中，有没有可能两个都射中？这也是有可能，例如说子弹贯穿一个人的心脏，都在往后飞，然后继续让另外一个人一起被杀死的，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看起来客观上面好像不一定说这个案子啊，好像不一定说这几个故意之间一定是彼此互相排斥，只能够实现一个，好像没有这种关系。可是呢，课本上面都是这样举的，所以我这边呢就还是要跟你们说一下，讲清楚。对，所以在徐小的看法里面，他其实不认为说看谁比较衰这个案子是所谓的择一故意的一个好的例子，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学过择一故意这个概念的话，你自己来解解看这个案子，你会把它解成什么样子啊？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之前好，就算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择一故意，叫累积故意，好，然后现在出现的这个案子，假象乙丙举枪，反正不管射中乙还是丙也好，射中反正会死其中一个人，至少会死其中一个人。那你觉得他对乙丙是不是都有故意？如果你从他主观那边出发的话，你是不是会认为？反正会射中其中一个嘛，可是射中哪一个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还射了，那不就是有间接故意吗？对不对？他至少是容忍了乙或丙死亡结果发生嘛，对不对？然后所以看起来从主观方面出发的话，这个案子里面乙或丙他都可能都有杀人故意哦，都有杀人故意。那只是说最后看说啊，这两个都死了，那就两个杀人既遂罪，一个死了一个没死，就是一个杀人既遂罪，一个杀人未遂罪。那如果两个没死，就两个杀人未遂罪这样去处理。那你说，哎、欸，啊，这不就刚跟他那个累积故意不是一样的处理？没有错，通缩的部分是在择一故意，在这个例子里面是这样去做处理的。他觉得，虽然呢、啊，他认为会杀死其中一个人，他也不是说想要两个都死，但是如果说真的客观上面两个人都死掉的话，他对这两个人应该也都有什么，至少都会有间接故意存在，因为他是说不管对哪一个人都死掉都没差嘛，对啊，所以针对乙的部分死掉没差。丙的部分实在没差，只是说他主观上觉得说他应该只会射死其中一个而已。那这样的话表示说他对乙或丙这两个行为课题他其实都有故意的。那现在下一步只要看他客观上面有没有实现，客观上面如果说既遂他死掉了，丙死掉了，那乙没死，那丙部分上的既遂罪，那乙部分上的未遂罪，然后把客观跟主观结合起来就可以去论断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再想象进而，因为一样是一个行为。所以看起来比较衰的案子是课本上面常常举出来的择一故意的案子，但是它的解决方式跟前面的累积故意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没有什么特殊的。比较特殊的是下面这两个，第一个那个逃菜逃到毒酒那个有没有？甲呢在两杯茶杯两杯果汁里面其中一杯下毒，想说不管是毒死谁呢都没差啦，结果呢就把那个毒果汁端给上面逃菜乙跟丙去喝。这个案子跟上面那个看起来比较衰的案有什么差别？你去比较一下，他是在两杯果汁当中的其中一杯下毒，对不对？然后端给乙或丙喝，那他知道谁会喝吗？不知道，不知道谁会喝，然后你才想说他、啊、哪个死都没差，表示对两个人都有主观上面都有什么杀人故意嘛，对不对？你应该是这样想的吧？反正哪个人死都好，就是间接故意，就是容忍你不能这样操作。对，两个人是死都好，好，主观上面我们都先确定的。对两个人都有杀人故意，可是客观上面有没有办法同时实现两个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他只有在两杯果汁当中其中一杯下毒，有没有办法实现两个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两个都有没有可能两个人都死了？不可能，因为什么？只会有一个人喝到那个有毒的果汁，如果他们两个要喝的话，只会有一个人喝到有毒的果汁，另外一个人就会幸免于难，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例子相较于上面那个例子比较接近择一故意的定义，因为这几个故意之间呢，客观上面只能够实现其中之一个，顶多。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他端过去的时候，结果呢被绊倒，就把果汁两杯一起打翻，就两个人都没有喝到毒的果汁，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两个人都变什么？都没有喝到毒的果汁，都没有人死亡。可是他有没有着手的故意？有啊，还是成立两个杀人未遂罪。所以像解决这一种案子，第一个你要先确认的是 主观上面他对于两个课题或是多数课题是不是都具备有故意或是间接故意，这点是要去确定的。第二个在看说呢，那客观上面他到底有没有实现构成要件杀人既遂罪构成，有的话主观上面故意，客观上面实现的那就是杀人既遂罪，没有的话那就是杀人未遂罪。如果你光是从主观面这样去出发，就要这样去解的话，解这种题目的话，你就会得出这种结果。对，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说的主观不法想象竞合的观点，就是这样子。那这也是同桌目前的结论，同桌目前的结论是从主观出发。对，所以你要先确认说他主观上面对于这好几个人有没有杀人故意，确定了之后再看客观上面有没有实现构成要件，分别去论杀人既遂或是未遂罪。那逃菜逃到毒球案这个部分呢，是针对于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行为课题的部分的例子。但是呢，这种人义故意也有可能是针对不同构成要件的例子，像是那个窃盗跟侵占呢分不清楚。对，不要叫唱蔡依林的那个歌，不知道蔡依林什么歌吗？那个什么，那个应该是看我起色变吧？对对对对，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对啊，什么动物跟什么动物分不清楚？对，那这边是不同的构成要件，对他认他有。他说呢，甲拿走图书馆门口伞架上面的一把伞，然后据为己有。甲不知道说那个伞到底是别人不小心忘在那边的，还是呢暂时放在那边的。对，这样子表示什么？你要先去探究说那行为主观上面的形态是什么。那个是人家放在那边的呢，还是早就不知道几百年前就把东西丢在那边呢？没有忘记我也拿，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如果他主观上面的形态是说呢，啊，管他是哪一种情况，反正我就是要把它拿回家。这个时候，你针对于不管是窃盗罪还是侵占遗失物罪，是不是都有故意？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都有故意啊。我管他是哪一种情况，我都要把它拿回家的话，那针对不管是窃盗还是侵占，他主观上面都会有故意，至少都有间接故意存在。对，所以客观上面你只要看说，哦，结果法院后来查，发现说，哦，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人家暂时放在美国，他待会出来就要拿走了，结果出来发现说外面是大雨，就自己在那边偷走，干的要死。这个不是在学校里面很常发生吗？所以你的伞被从图书馆出来就下雨了，就伞不见了，对，然后再去买一把伞。我在说我自己啦，对，我大学时候被偷了10把伞，对，就知道太可怕了，对对对。然后我想到说，所谓的被害人呢，其实就是潜在加害人。为什么？你的伞被偷了，觉得不爽，就在偷别人的伞，对，然后就一直偷下去，大家就在那边循环，对，所以一直会有人伞被偷。然后这个案子，如果你从主观上面出发的话，你就会认为说，不管是窃盗罪还是侵占遗失物罪，320条还是337条，对，不管是哪一种条文，反正他最后都接受了他们被有可能被实现的结果。那对于这两个条文，他都有间接故意，至少都有间接故意。然后客观上面，你只要再去看说，那题目给你线索里面说，哦，那最后那个伞的状况呢是怎么样？是人家不小心丢在那边的，暂时放在那边，待会就要来拿，那这个时候就变成320条的窃盗既遂罪，可是还没有完哦，不要忘记了，你刚才说对于这两个罪都有故意，对不对？那客观上面如果只实现了窃盗罪的构成要件的话，另外一个还有未遂哦，还会再成立未遂哦，所以你会成立320条的窃盗既遂罪跟337条侵占遗失物的未遂罪，对。当然侵占遗失物未遂罪也蛮有处罚，对。可是如果说他客观上面实现的那个解答，我就写在34页，所以大家也不用抄，对。如果客观上面实现的是337条侵占遗失物罪，有那个东西很久很久以前，好像讲童话故事，对，人家丢在那边的，对，那这时候呢就会变成337条的侵占遗失物的既遂罪，还有320条窃盗罪的未遂罪，对，你从主观上面出发的话，你就会得出说，哦，那会有两个罪，因为你对两个罪都有故意，就会有两个罪，那只是说客观上面只能够实现其中一个，只能够实现其中一种，因为那个伞要嘛就是人家不小心丢在那边，待会就要出来拿的，然后被偷走了；要么是人家丢在那边丢很久了，只有可能是一种情况啊，对啊。所以客观上面只能够实现一个，可是你从主观上面去看的话，它会有两个构成要件要让你选，对。所以如果你客观上面只有实现其中一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另外一个没有被实现构成要件，因为你主观上面还有间接故意，所以还要再成立一个未遂罪，对。然后两个再去想象竞合，对，这是通说的说法，对。好，那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所以不管是择一故意还是累积故意，在通说的说法底下，都是一样的解答，都是一样的解答。主观上面都会针对行为课题或是构成要件会有故意，都会有故意。但只要看说客观上面有没有实现各个构成要件或是行为课题有没有实现它相关的构成要件，然后去论罪就可以了，论既遂或未遂。 那这个部分呢是通过是这样处理的，但是呢黄龙进老师呢他是采不同的看法，在那个三十四页第二，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在累积故意通缩的处理方式，但是他不能够接受得以故意通缩的解决方式。为什么？因为他说既然行为人主观上面压根就不会认为说呢会有两个法益侵害同时会实现，因为他就是认为说只会实现其中一个，只是说实现哪一个他不知道，对，他主观上面是这样子想的。到底是窃盗罪呢还是侵犯遗失物罪，他会实现哪一个他不知道，可是他觉得只会实现其中一个而已，对，所以就没有理由说呢他之所以有两个故意存在，对，所以他认为说在这种不能够并存的故意底下呢，其实呢行为主观上既然认为只会实现一个构成案件，那就只有一个故意而已，只有一个故意而已，所以他顶多就会成立一个罪，他顶多就成立，不会像我们刚才通说的说法，哦，你对两个构成案件都有间，至少都有间接故意，说会有两个罪，只是说一个是既遂，一个是未遂，或是两个都是未遂，或是两个都是既遂，就排列组合。可是黄金老师认为说，既然主观上面他觉得只会实现一个构成案件，就只有一个故意而已啊，不会有好几个故意存在。那只有一个故意的话，你只要去看说客观上面到底是实现还是没实现，然后去跟未遂或是既遂，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如果从他这个观点去出发的话，他的观点其实比较接近从客观上面去看啊，因为他觉得说客观上面就只能够实现其中一个啊，对啊，那你就不能够再论另外一个，而且主观上面他也只有一个想要实现一个构成案件的意思，所以应该只有一个故意才对。如果是采这样的观点的话，我把它称作所谓的择一论罪的观点。你分别去回到刚才前面那几个案子去写写看，就写写看。我们例如说看谁比较衰这个案子，如果你是把自己想象成黄龙进老师，这叫做主体不能，你不是他嘛，对不对？你不可能变成黄龙进啊。所以如果你是把自己想象成他，然后去解这个题目、这些题目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假去像乙丙举枪，认为说不论是射到谁，反正他只会想要射到其中一个人的话，所以他顶多主观上面有杀人故意，一个杀人故意。那这时候如果说丙比较衰被射死了，所以就会成立什么杀人既遂罪。那你说针对乙的部分会另外再论罪吗？不会，因为主观上面他就是只有想要杀一个人的意思，所以就只有一个故意而已。对，可是刚才的通说不是这样想的，他觉得说对乙的部分至少有间接故意存在，对，所以还会再另外再多加一个杀人未遂罪。对，这个是黄龙进老师的解法。对，可是他这种讲法会有一个遇到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如果说好啦，例如说至少都会有一个既遂嘛，对不对？反正客观上面不管是哪一个构成案件或是哪个行为，总会有一个人衰会被射死，对，那就成立杀人既遂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说两个都没有实现呢？例如说他想射乙或丙嘛，对不对？就两个都没中，或是说那个切到跟亲在，不要切到跟亲啊，那个逃在逃到毒酒那个案子，乙跟丙呢，没有人任何人喝到那杯毒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者是对，如果是这样子，那要成立什么？那你想哦，主观上面他只有想要实现一个构成案件故意，所以主观上面只有一个杀人故意存在，对不对？如果是逃在逃毒酒的案子，只有一个杀人故意，而两个人都没有合到嘛，对不对？那就论什么杀人未遂，可是只有一个杀人未遂而已，只有一个杀人未遂，这是他的差别，这是他的差别。可是如果在第三个案子，如果在第三个案子是那个窃盗侵占分不清楚那个案子。对，如果是第三个案子，我们也学他来操作一下他的看法。对，就是像蒋医生这边所说的，如果说那个东西客观上面那个散的是他人，就是有很多年都没有确认你的那个遗失物啊，他人已经脱离持有支配关系，那当然啦、啊，他主观上面只有一个故意嘛，对不对？这时候会成立大阴的侵占遗失物既遂罪337，就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说是不同法益，像这个案子就是不同法益，一个是窃盗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他人对那个动产持有现实上面的持有支配关系嘛，对不对？侵占遗失物不是啊，他人对那个动产已经对那个遗失物已经没有持有支配关系了，对。可是在不同法益情况呢，如果说从那个既遂罪处罚，像我们刚才那个案子，我们会说哦，那这样如果说客观上面那是人家遗忘在那边很久的雨伞，哦，那主观上面已经只有一个故意嘛，那就选337好了，就是337的既遂罪。可是呢，黄金老师自己也说要注意哦，他自己也说，这时候可能会有评价不足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只论337既遂罪太少了，不能够完全评价他的恶性。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他主观上面想象是说，哦，要么就实现337的构成要件，要么就实现320的构成要件嘛，对不对？只是说他觉得只会实现一个，所以只有一个故意，他的立场是这个样子的。可是 既然他有想要实现320小时比330小时还要重，这大家应该知道。对，既然他有想要实现320小时这个比较重的故意的可能性存在的时候，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客观上面他不知道嘛，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所以337条被实现了。因为有可能是320条被实现，只是说这个运气比较好，实现337条，所以只论337条的侵占遗失物的既遂罪。可是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不太公平啊，因为他只是因为运气好，他如果运气不好去实现320条，那不就变成320条罪是比较重，变5年以下。所以他觉得如果是在保护法益不同的情况底下的时候，要选，要怎么选呢？选那个比较重的，选那个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要论的是320条的窃盗罪的故意，然后没有实现嘛，因为他客观上面都是别人遗失很久的东西，所以应该是论320条的未遂罪，因为320条未遂罪还是比那个337条既遂罪来的重，大家知道理由吧？为什么320条未遂罪比337条既遂罪来重？因为未遂犯的法律效果是得减轻其刑啊，对不对？法官通常也可以不要减啊，他如果爽快来比较减，对，通常实务上面减一半啊，对啊，可是320条减一半还是比337条还要重，337条是很轻的罪，对，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只论337条的既遂罪的时候呢，会不太好，对，会不太好，尤其是在如果说那如果说两个构成要件都没有实现，都没有实现，那你说只能够论其中的故意罪嘛，对，那要论哪一个故意罪啊？刚才我们的情况是两个构成要件会实现其中一个嘛，对，那你论那个故意好了，对，那个是还可以操作，可是。如果说两个构成要件都没有实现的话，那我要怎么挑？黄金老师理论后遇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去挑？你是要挑337吗？还是要挑320啊？你整个挑，你还是要挑嘛，对不对？你还是挑。可是当你在挑的时候，你就违反了自己的前提啦、啊。因为黄金老师说，只会有一个被实现而已，对。那你在挑，就等于说，哦，有两个被实现，然后你可以挑其中有比较重的来论罪，对。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对，所以他的部分这个部分批评是在注释第46，对，这大家回去的时候慢慢想，对。那因为黄金老师不是国考上面的重点，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我意思是说黄老师人非常的慈悲为怀，对，所以你不写他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关系，对，我意思是这样子，对。可是你至少要知道通说是怎么解决的，对。那黄金老师的部分就当做补充，对，你就当做补充。好，那就把第二回故意讲完了。讲新的第三回，然后呢，在讲第三回之前呢，大家看一下黑板上面的这两个字。对，我要先来讲一下二阶跟三阶的犯罪阶级之间彼此的差异是在哪个部分。对，你会发现说他们构造其实长得不太一样啊。对，构造长得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是一样的，就是针对那个罪责的部分是两个都一样的，没有错。对，但是。在上面那个部分呢，构成三阶的犯罪阶级，就是我说呢，构成要件跟违法性是要分开的，构成要件跟违法性是要分开的。那在二阶的人的眼中呢，其实没有什么违法性这边的问题啊，对，因为他的违法性呢，是被丢到别的地方，他还是在这边丢到别的地方。然后黄金老师的用语，他是区分为不法跟罪责，对，他叫不法跟罪责，但他的不法叫做整体不法构成要件，对，那个 TB 是那个缩写，是叫构成要件的缩写，对。然后那个 R 是违法性的缩写，对。那个整体，它用语叫做整体不法构成要件。所以如果你要写黄老师的学说的时候，你不可以写不法构成要件，因为它的用语叫做整体不法构成要件，对。然后呢，它的区分，因为那边我们都会嘛，对吧、啊？那边以前教过，所以不用讲了。现在要学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它的整体不法构成要件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你会发现说，哦，那边的构成要件是叫做客观构成要件跟主观构成要件嘛，对不对？然后在违法性的部分，要有客观的主确违法要素跟主观的主确违法要素。那在黄老师的那个整体不法构成要件这部分，它其实就是把三阶里面的那个构成要件和违法性嘛，两个把它结合开，但是放在不同的位置。对，它也是去区分它的整体不法构成要件里面一个去区分所谓的客观不法，它叫客观不法。那一个叫主观不法，你必须要行为要构成犯罪，必须要同时具备客观不法跟主观不法，然后才会有整体不法构成要件的实现，然后最后再具备有罪责。所以基本上面的差异呢，其实那个整个核心思想还是没有变，只是说它的位置变，位置变在哪里呢？是这样子跑的。在客观不法部分呢，一样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客观的判断，也是客观判断。那它比较有特色的是从这一部分开始，从这个部分开始。它有分在客观不法跟主观不法里面，你会发现都有个对称关系，它都有所谓的积极要素跟消极要素。所谓的积极要素是指的是说，就成立犯罪而言呢，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一个正面的要素，一定要具备的。你要成立犯罪，就一定要这些东西。对， 那它的客观不法性机制要存有哪些呢？行为啊，行为主体啊，行为客体啊，结果啊，我们是客观规则的。你明白吗？那这个不就是那一边的客观构成要件有没有？对，所以三阶层里面的构成要件里面的客观构成要件里面那些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是在黄老师的整体不法构成要件里面的客观不法的积极要素，那些东西都是属于实现犯罪不可或缺的积极要素。对，这个是对那个位置对应过来的一部分。对，那消极的要素，客观不法面也有消极要素。那你大概知道积极要素是什么意思？那大概就知道消极要素是什么。消极要素就是成立犯罪绝对不可以出现的要素，如果出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要素的时候，那这个犯罪就不成立。所谓犯罪不成立，是因为它不具备客观不法，客观不法就不见了。它客观不法不见了，整体不法构成要件也不见了，那就是不会成立犯罪啊。对啊，所以这一边的客观不法里面的这些消极要素，后面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是不可以出现的，就成立犯罪而言是不可以。如果出现的话，会排除它的客观不法。排除它客观不法，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你就会去问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客观的主确位法要。我这边写的是方便理解啦，当然他不会这样写，因为他没有违法性的东西。这边写的是在阶层里面的那个客观主确位法要，在黄老师体系里面是在这个位置。例如说什么正当防卫，客观上面的要件是要什么现在不法侵害，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个案子里面，你所检验的这个案子里面有出现现在不法侵害。那你就会想说，哦，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就成立犯罪所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遭到现在不法侵害，有人对这个人为现在不法侵害，那这个时候有可能，然后他也去做了一个防卫的行为，他也去做了一个必要性的防卫行为，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客观不法，这就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是对成立犯罪来讲不可以出现的，或者说紧急避难，紧急避难，然后他为了避免自己的身体危难，所以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侵入住宅，这个时候也是符合衡平性原则，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欠缺。也是具备有消极要素，然后就欠缺客观不法。它的东西你要稍微用反面去思考，因为它叫消极要素，就是所谓消极要素，就是成立犯罪不可以出现的要素。对，如果出现的话，就会排除它的客观不法。那积极要素是成立犯罪一定要具备的要素，一定要具备要素，没有这些要素也是排除客观不法。对，那主观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积极要素里面就是说，你要成立主观不法。会成立犯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个部分就是在三阶层里面的，就是主观构成要件里面的那些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故意过失啊，或者意图啊那些东西，在它这边是在积极要素里面。那消极要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三阶层里面违法性里面那些主观违法要素是不可以出现。例如说，它主观上面是基于正当防卫的意思，然后去做这样的行为，做这样的行为，所以它主观上面如果有防卫意思的话，它就具备有消极要素。那消极要素是成立犯罪不可以出现的、啊，它有欠缺消极要素，所以它没有主观不法，它就欠缺主观不法，就不成立犯罪，因为它主观上面有避难意识啊，有防卫意识啊，对，所以它等于是把所谓的三阶层的违法性的部分呢，分别丢到客观不法跟主观不法的相对应的位置来，相对应的位置来。那你说这样就有什么差别吗？其实以前三阶层在批评二阶层的理论的人会说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我不晓得大家应该看书上有看过。他说呢，在三阶层里面而言呢，如果说一个人是基于正当防卫去杀人的时候，我们会说他还是有构成要件可知性，对不对？他把你杀了嘛，对不对？还是有一部分你考虑规则的主观，他没有杀人故意嘛，对不对？所以他构成要件还是合知的，只是例外的情况底下说，哦，因为你是有正当防卫，这个正当事由。所以你可以主确违法，三阶层的人是这样讲话的嘛，对不对？那二阶层的人怎么讲话呢？二阶层的人是这样讲话，他是说，如果是一个人他基于正当防卫而杀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杀人的行为，他是会这样讲，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杀人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也没有主观不法，也没有主观不法，他根本就没有杀人的行为，对，因为他这个整体不法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他整个讲的就是大的构成要件，你可以这么想象，对。所以如果你是基于正当防卫而杀人的话，基本上他也不会有客观不法、主观不法，他就不会有不法构成要件实现，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杀人行为。然后三阶层就笑二阶层说：“你这样的结论了，说基于正当防卫而杀人不是杀人行为，那如果那这样等于是把那种做一个很奇怪的比喻，等于是把基于正当防卫而杀人，那不就结论上面跟打死一只蚊子是没什么两样吗？打死一只蚊子你会认为是杀人行为吗？不会啊，对啊。意思是说二阶层如果人家这样去解的话，就把整个都把它聚在一起。”就把全部融合在一起，可是，在三阶层里面的人来想，他会觉得要去区分，他会认为说，杀人就是不对的行为，你就是实现了271条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只是例外的情况下，你可以因为正当防卫这个原因，然后主确违法，所以不处罚你。对， 可是这一定是例外，所以三阶层的价值在这个部分，他为什么要去区分构成一个违法性？他要凸显那个说你是因为例外才杀人哦，不是说这种行为都是允许的，不然每个人都尝试去继续正当防卫去杀人，这样不是很危险吗？对啊，可是二阶层的人就会认为说，基于正当防卫的杀人本来就不是杀人行为，本来就不是一个杀人行为，对，所以会有二阶跟三阶之间的差异。那更进一步的差异，其实在容许共存的错误，还有反面的容许共存的错误。如果你用二阶去解的话，啪啪啪，那就得出结论，然后三阶层解不出来，对，然后去想办法解套，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对。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回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东西也把它就是学起来啊，至少要知道二阶层是怎样去操作的，怎样去操作。其实东西要素都是一样的，可是它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它放的位置不一样就产生不一样的意义，对，就像我刚才讲的。正常保卫杀人是例外，正常保卫杀人不需要禁止，对，就会这样产生这样的差别，对。好，那就是二阶跟三阶层的差别、然后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还是会用我们通俗来接，对，就回到我们的违法性的组成要素在第二页下面，对。就像那个构成要件呢，你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一个是所谓的主观构成要件。那我们上礼拜也特别强调了，故意的认识对象是认识到谁，认识到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认识到客观往上对应嘛，对不对？要客观构成要件跟主观构成要件彼此要对应起来，才可以构成构成要件合致性或是该当性。那这违法性这个部分，基本上它也是有一样的构造，它也是有一样的构造，只是你看书上你看不太出来，可是事实上它也是，它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所谓的客观主客违法要素，一个是所谓的主观的主客违法要素。这边要强调的是，你之后在学到的任何的主客违法事由，不管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难啊，什么东西啊，它都会有这两个部分要检验，它都会有客观主客违法要素跟主观主客违法要素来检验。像正当防卫，客观上面就一定要现在不法侵害，然后你的防卫行为要处于必要性、适当性这样之类的。那主观上面你要有什么防卫的意思，缺一不可。当你的客观上面你是有具备客观的主观要素没有错，但是主观上面你不知道自己的正当防卫，你还是不能够用正当防卫主权违法。对，这是以上目前通俗解释这样子。或者反过来，主观上面你觉得自己的正当防卫，但是事实上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想对你为不法的现在不法侵害，这时候有主观的主权违法要素，但是没有客观主权违法要素，还是不能够主权违法。对，所以一定是要同时具备客观跟主观的主权违法要素的时候，你才能够主权违法。这一点，不管的任何的以后我们要学到的任何的主权违法事由，都是一样这样去处理它。这一定要记起来，一定要记起来。所以呢，这有一个例子呢，再讲一下，第三页，第三页这个误认窃贼，家人呢去陪女生逛街，结果呢看到那个男子呢，就觉得他神态很诡异，就跑从那个店里跑出来，手上还拿着那一家店卖的那个衣服。假以为说呢，以趁店员不注意的时候，就去偷那一家店的名贵衣服一件，然后就上前将椅制服在地。没想到椅子是帮他老婆拿回去已经买了，但是呢去送店员修改的衣服根本就不是窃贼。对，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假的刑事责任之后，他把那个人家制服在地上嘛，对不对？那个制服好像是，那个制服是写错了，对，那个服应该是那个人权那个服，对。把制服在地上这样的行为，可能会成立什么罪？你把人家制服在地上是刑分的、制服在地上，如果说有一段期间的话，其实是302嘛，对不对？妨碍私刑、拘禁、妨碍自由，对。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已经侵害到他的自由了？行动自由有啊。所以构成要件已经合致了，这是没有问题。主观上面他有没有想要制服他的认识跟意欲也有啊，所以构成要件就合致了。构成要件合致之后，你才会进一步到违法情绪审查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他把他制服他，然后会侵犯他的法律这样的行为有没有正当事由？就是有没有主权违法事由？哦，他主观上面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在干嘛？逮捕现行犯，对不对？他觉得他在逮捕现行犯，可是客观上他是现行犯吗？不是，客观上不是现行犯。所以这个时候，他主观上面其实有逮捕现行犯的意思，所以他有主观的主确违法要素，他是具备的那个主观主确违法要素。但是因为客观上面那个人不是现行犯，所以他不符合那个依法令的行为的客观上面那个要件，所以他欠缺的是客观的主确违法要素。所以我刚才讲过了，主观跟客观主确违法要素只要有缺其中一个，就不能够主确违法，所以他的行为没有办法主确违法，他的行为就没有办法主确违法。这个是用这个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一定要两个东西具备才可以。对。然后我们接下去要讲的是，有好多好多的主权违法事由，刑法上面，他彼此之间在写考卷的时候，写考卷的时候你是有一个检验上面的顺序的。如果说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话，就先用特别法。可是大家想也知道说，那谁没事会去看那个特别法？对，所以通常啊， 我们会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有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的时候，你要先检验。什么叫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它的相对概念叫做超法规足球违法事由。他们是以这个足球违法事由是不是已经明文规定在刑法当中去做区分。如果有明文规定的足球违法事由，这是叫法定足球违法事由。而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是由习惯法来的，或者判例学说所累积出来的，这叫超法规足球违法事由。在检验顺序上面，请大家先检验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再检验超法规足球违法事由。那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之间也有顺序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如果在法定的话，就把它翻开来看一看好了。现在的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有哪些？从21条开始，然后呢，21条、22条、23条、24条，这4个条文呢，是我们所说的法律上面所规定的足球违法事由，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那你在检验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嘛，到底是有没有哪一个？基本上你就是依照21条到24条这样的顺序，我会建议是这样的顺序来检验的，就是说你先检验是不是依法定的行为啊，然后再检验是不是业务上正当行为，然后再检验是不是正当防卫，然后最后是紧急避难。当然了，如果说那个题目一看就知道说跟业务上面正当行为没有关系。不是跟依法定的行为没有关系，那些东西你就不要理它，知道吗？就不要写在考卷上面。只是说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审查顺序，对，这样不会漏掉。对，从21条到24条检验，然后法定的足球违法事由检验完之后，再检验超法规足球违法事由。目前通说所承认的超法规足球违法事由很少，很少，只有2个。应该说你要区分3个也可以啦。对，第一个是所谓的得到被害人的承诺，得到被害人的承诺。或是说呢，有推测承诺的情况，比如说被害人现在没有办法为承诺，可是你觉得说被害人应该会有承诺吧，这叫推测承诺，对，这两个。然后最后一个是说呢，在不作为犯里面呢，会有可能出现的义务冲突的情形，对。目前通说就承认这几种情况，就承认这几种情况，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就是依照这种顺序去检验，那只有那一种显然是有可疑的，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才需要检验。一眼望过去就知道说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就不需要去检验它，就不需要去检验它。好，这是检验上面的顺序。然后我们就翻到第四页，我讲快。我们就开始从21条这样顺序下来。那重点，考试上面的重点是在23跟24条，然后他们重点是在正当防卫跟紧急避难，其他的还蛮少数的，对，说实在还蛮少数的。好，对，然后我们全部上完课之后呢？会有留时间去做复习，对，大家没想过啊，但是上完了嘛，就结束了。因为我知道说大家越上越多，然后同时就越记越多，然后上到后面的时候，前面就忘光光。对，所以我会把那个相关的实务见解跟题目哦，之后会再整理成一本，对，然后会在最后复习的时候用，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对，这边就是先第一轮就是先 run 一下，让大家有基本的观念，我觉得这样放做比较好。21条呢，大家看法条，请看法条，对。他说呢，依法定的行为不法，这边看是什么东西？对，这个理由，它是基于所谓的法律秩序、法秩序一致性的要求啦。它的这一段话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这么说：刑法是有所谓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嘛，对不对？这是第一条，他就讲过了。所谓最后手段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用其他法律来制裁他的话，你就不需要用到刑法。比如说，你可以用民法上面的损害赔偿，或是行政法上面的罚款，就不需要用到刑法。对。所以基于这样的特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所以如果说其他法律认为说呢，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在其他法律的眼光当中，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刑法就要跟他一样，不可以做不同的判断，不可以做不同的判断。所以其他法律认为是合法的，刑法就要认为也是合法的，也是合法的。那其他法律如果认为是不合法的呢，刑法要不要跟他一样？未必。为什么？因为刑法是最后手段性，它比较严厉嘛，所以它标准要比较高，比较高。对，所以其他法律认为是非法的，刑法不一定要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像什么最典型的使用切刀不是这样的吗？使用切刀，你民事上面还是可以行为损害赔偿，对不对？可是刑法上面不会成立切刀罪，因为它没有不法所谓意图。对，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这边要记得，其他法律只认为合法的时候，刑法上面就不可以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对。那跟他一样，对。可是其他法律认为是非法的时候，因为刑法的审查标准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刑法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对。这个是法律法秩序一致性的说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他法律界也都认为是合法的啦，那刑法上面也要有一个条文来处理这种情况，彼此间的法律冲突的情况。我们说在违法性这个部分的时候，只有通过构成要件的审查之后才会进到违法性嘛，对不对？所以他基本上会在这边讨论的问题都是他已经具备构成要件和执行的，都是具备构成要件和执行的。那只是说呢，可是其他法律认为是合法的行为，那你怎么办？这时候就创设出一个刑法第21条，依法定行为不处罚。对，这边的法律当然就指是包括所谓的立法院甚至通过的法律跟所谓法规命令都包括在里面。当然，大部分情况是那种严格意义的法律啊。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学术上面提到的依法定行为有哪些，这个你稍微有印象就可以了。对，一个就是民法151条自助行为，大家民众会需要教到这个地方吗？在学校上，民众有老师会教这个地方吗？有啦，黄丽老师会教这个地方，因为他以前就是一直念课本，他就念，而且他很费选，就是他都用 PowerPoint 上课，可是呢，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就不是 PowerPoint， 因为 PowerPoint 里面都是 Word 档，就是他输了 Word 档，你知道吗？然后用那个大幕幕就要吹向下来，我以为他要放 PowerPoint， 结果发现说哦，原来只是 Word 档啊，他只是懒得打 PowerPoint， 因为他打 PowerPoint 也生气嘛。对，151条自助行为的。151条，如果大家手边有法典的话，也可以翻一下。对啊，就是它的要件，151条重点就是在于说，它一定是要来不及受到司法机关的协助，也就是说那个债务人都已经跑掉了。如果这时候不敢把他抓住他的话，你的债权人就没有实现，或者实现显然会相当大的困难。对，然后举的那个在飞机场有没有看到债务人，他要出关了，然后旁边都没有航空警察在旁边可以协助你，这时候你就把他抓住。对，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自助行为。那抓住难免会有一些拉扯啊，可是那个拉扯也是必须要限度的，比较是有必要的范围之内才可以，就是不可以把它揍一拳。那揍一拳就是逾越了自助行为的界限，这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主权违法。所以以下我要讲这几种其他法规所规定的一些立法定的行为，你都还是必须要符合它的法规的要求。它法规说不可以做太超过的行为，你就不可以做。如果你做超过的行为，你还是不能够依法定主权违法。对，所以151条的最大要件就是，你必须要是来不及受到司法警察机关的协助，你的债权会有灭失或者不能够恢复，那也不能违宪，你不要这种情况。如果说那警察就在旁边，然后你还自力救济，就把他压在地上，这样的话还是不符合这个民法151条的要件，你还是不能够主权违法。对，这是151条。那另外就是所谓的父母对子女的惩戒权啊，在1085条，民法1085条，可是这个也是要合乎比例的，不可能说小孩子不乖，要把你丢到油锅里面去炸，这样子不行的，你知道吗？然后最近很多人这样子的，之前不是有就真的把叫油锅给炸吗？真的是太夸张，对。所以惩戒权也是要有界限的，对。那至于那个界限，就是距离刚才上面的判断，距离刚才上面判断就变成说，考试上面觉得可以就可以，你就不行就不行，对。可是大家会有个共识，太超过了是不行的，对。好，然后比较重要的是那个第5页上面那个刑诉法88条逮捕现行犯，逮捕现行犯。那请大家翻到刑诉的88条。刑诉88条在刑诉的时候反而不会去翻，只有在刑法那边学术课的时候才会去翻。刑诉88条是说什么？它有2种现行犯。第一项要说现行犯呢，大家都可以抓他，就是不问何人都可以进行逮捕之。对。然后呢，第二项是说呢，犯罪在实施中或实施后及时被发觉的话呢，叫做现行犯。叫现行犯，这是叫做典型的现行犯了、啊，就是他真的犯罪就被你抓到了，或者说呢，刚刚走出犯完罪，刚刚走出那个住宅，进入住宅窃盗，刚刚离开住宅就被你发现，像这种就是正统的、纯正血统的现行犯。对，另外呢，他准现行犯在3项，他说有下列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的以现行犯，对，通常以现行犯就是说他本来其实不是啊，可是因为立法的关系，所以法定我是现行犯。第一款呢，叫做被追呼为犯罪人，你就可以想象啊。在街上呢，有人说抓贼，然后那个正在逃跑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被追捕为犯罪人。可是我觉得这款太危险了，在路上，只要被人家误认为是贼，然后你逃跑，就有可能随时都有人来说你是准现行犯，然后来抓你，然后就大家一起上来抓你，这是很危险嘛？对啊。然后第二款比较好一点，你是因为身上露有所谓的犯罪痕迹，显然是很可疑是犯罪行为人的情况，对，所以一定要是。有犯罪痕迹，而且看起来就很可疑。对，当然这个部分也会被人家误认啦，就是至少比前面更明确一点。对，所以有这两款情形叫做准现行犯。那逮捕的时候呢，你的手段上面也是要限制的。为什么？因为在89吧， 八十九条呢跟九十条呢，它有对于逮捕嫌疑犯有一些手段上面的限制，不可以逾越所谓的比例原则。对，那基本上你在抓现行犯的时候，其实你去把他制服在地上就 OK 啦。那实务上面发生的情况是说，他把他制服之后呢，就把他带回家，然后把他关在地窖里面这样子，然后就不放出去。逮捕嫌疑犯之后，一定要立刻送到警察局去。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些动作的话，你还是不能够的确违法，或者说你手段使用太超过，你直接开枪把他射死了，因为你觉得现行犯是人际的杀机这样子，你把他射死了，这样也是过刑的，因为只能够有那种轻微的压制行为，对，只能够有轻微的压制行为。你说完全不能压制他，这种那怎么抓他？而且如果他身上有枪怎么办？对，所以要抓现行犯的时候要小心。嗯，因为大家有时每次也不会看到现行犯吧？嗯。好，然后这个是逮捕现行犯的规定。那个例子呢是在第四页，第四页要强调的就是说那个行为要合乎比例原则啊，不然的话也不能够的确违法。还有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现行犯你要确定哦。如果他根本就不是现行犯，比如说他不符合就是现行犯，他根本就没有嫌可疑为犯罪行为人，他也没有什么犯罪痕迹，这个时候他不是现行犯的话，就欠缺了什么客观的主确违法要素嘛，对不对？这时候还是不能够依法你来主确违法。这是在客观情状部分，你要先确认他是现行犯。那手段部分你要注意比例原则，手段部分要注意比例原则。好，然后接下来是优生保健法第九条，大家手边有优生保健法吗？没有，我看一下有没有。嗯、当然知道了，反正就是说呢，他一直这样子啦，就是说呢。如果是配偶呢要去堕胎的话呢，要得到他方配偶的同意才可以。对，除非你有什么，例如说生小孩生命会有危险啊，或者说这个小孩生下来也会造成你家里面生活完全不能够生活的情况，除非有那些例子，或者配偶要去堕胎的话，你要得到他方配偶的同意。可是算法是这样规定的，但是我们的法务部的那个函释啊，是认为说，哦，那如果说情况紧急的话，那他也是有那个需要，那就算没有得到配偶同意也没关系。可是帮他堕胎的医生还是不能的确违法，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妇女怀孕妇女呢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去堕胎，这个部分呢没差，对，等于把那个条文架空掉了，没差。可是医生呢，如果知道妇女呢是没有经过配偶同意的，然后他还帮他动手术，这时候医生是不能够的确违法的。所以等于下面说的是不居住委这个东西的配偶同意权要得到配偶同意才能够的确违法，这个是对于怀孕妇女本身是没有拘束力的，但是会拘束医生，意思就是说医生不能够的确违法。对，好，这是优生保健法第九条，这个部分你要连接到之后你学那个堕胎罪那个部分，对，你要去回顾一下，对，会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警械使用条例里面有说啊，警察人员依照这个法律呢可以使用警械，所以警察去使用警械的行为是可以依法定的主确违法的。即便呢、啊、客观上面可能说啊，不能够携带什么枪炮弹药那些管制条例里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可是警察是有例外规定的，又有这个法律关系，所以他可以依法定主确违法。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个部分有一个考题啦，对啊，在第五页下面的考题，这是九十五年律师的考题。这块根本是把你的社会新闻，然后把它出成题目啊，对，所以大家有时每次都多看社会新闻，你的心法就会变强，你知道吗？因为你就开始去想，哦，这个要怎么处理的？对，你就开始去想，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教科书上面的例子都太简单了，因为他们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像魏晨所说的那样子，去设定好那个题目想要考的东西，对。可是社会新闻都是隔着一环的，对，你很难去把它分析出来。那这个例子，这个题目很长啊，我基本上就是说呢，你要去开庭啊，然后呢就开庭，大家知道说如果是陈水扁啊、陈信宇啊，大家都很想去拍他，尤其是在暴怒的时候，大家更喜欢去拍他，真是变态。好、啊，反正就是人都已经暴怒了，你去拍他干什么？就只是为了想看到暴怒嘛？对，那你去拍其他老师不是更有？啊，其他老师法律系老师没有人要看啊，对啊。媒体知道说呢，关键人物要出庭了，然后就摆好阵仗在那边准备，对，然后等着要去采访他，然后结果呢，他一下计程车，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下计程车，法院门口就一片混乱，然后记者啊、法警啊就全部扭成一团，这样子就大混乱。所以这个时候呢，法警也被后边那个金属器物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撞了一下，然后回头看到摄影机，看到摄影师椅，就是拿摄影机在自己的后面，然后一直往前挤挤挤，其实他想要采访到很好镜头，当下就确认说呢，这个椅呢应该是刚才撞的那个人。就把椅的手腕扭住 ，OK， 到这边为止。所以你已经确定这一页有利益 经开始会出现嘛，对不对？甲把乙的手腕扭住 ，OK， 有利益经开出现，表示你要检验。乙呢，虽然明知道说自己用摄影机往前撞击前方的法警啊，对，但是认为说我也不是恶意的，而且呢，我一定要是往前挤啊，不然我没有怎么拍到那个保护的镜头，然后就顺手呢，将摄影机呢往甲的头上横挤过去，对，甲呢就应声倒地，对，这部分啊，又有一个利益经开始出现，这就是甲呢。把摄影机往甲，乙把摄影机往甲头上挤过去，就是打甲倒地。那乙也没有办法出去往前采访啊，就几天之后，这个法警随就死了。对，这是一场悲剧。然后呢，法警甲呢就扭住，问你说，法警甲扭住乙手腕的行为是不是构成犯罪？当年这个题目有三个小题，第一个小题就问你说，采访的摄影记者会不会构成犯罪？还是往前挤啊，会不会构成犯罪？第二个小题问你说，那法警把他手腕捏住的行为会不会构成犯罪？对，这问题是两个小题。然后第三个小题，你当然是就最后法警死亡就有谁要负责？对，我们现在看这边只要看第二个小题就好，跟这边有关系的。你把他扭住，把你甲把摄影师乙的手腕扭住的行为，这个部分到底会成立什么？会不会成立什么犯罪？你还是要用那个构成要件违法性罪的这样顺序去检验嘛，对不对？他把他扭住他的手腕会构成什么罪啊？假设他的手腕被扭住了，然后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那有可能是死刑拘禁罪嘛，对不对？已经超过强制的手段，超过的程度了，对，让他行动自由丧失，对。可是你想想看，为什么？好啊，然后他也扭住他手腕嘛，对不对？然后有另外一条规则，这个 OK， 对。主观上面他也有想要扭住他手腕的故意，好，所以构成案件就合制了。下一步，他有没有正当理由？有没有正当理由？那你就去想啊，他为什么要扭住他手腕？因为他觉得什么？题目里面有跟你讲啊。他觉得他就是行凶的人啊，只是这样够吗？不够，对不对？我刚才讲过了，任何的主客违法事由都要有客观跟主观的主客违法，要是两个都具备，好，他主观上面认为说他是行凶的人，这是什么意思？他想要逮捕他，执法基本上逮捕他，是逮捕现行犯 ，OK？ 所以主观上面他逮捕现行犯的意思，可是我刚才讲过，你要审查客观上面那个记者是现行犯吗？这一点你要先确认下来吧，对啊。你觉得记者这边有没有是现行犯啊？那就要先侦查什么？记者往前推挤，往前推挤，一直推挤，然后呢，在人的背后猛戳一下。假设真的是他的话，猛戳了一下，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一个现行犯？你觉得？我向来主张说，考卷上面答案就是开放的，对，因为你观察角度是不一样，都会不一样的结果。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你要先把这个前提确立下来。如果说你觉得那个记者是在行使业务上面正当行为，你看记者啊，他就一直往前挤，要不然怎么拍到照片？而且你也觉得，反正就是不小心的推挤行为而已嘛，这个没有什么，这只是行为的碰撞而已啊，没有什么现行犯的问题，他也不能构成什么犯罪。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这个题目就变成什么？不想现行犯，不想逮捕现行犯，为什么？因为警察讲。你以为说他主观，法警讲以为说他主观上面是在逮捕现行犯，但是客观上面因为依照你刚刚的结论，他不是现行犯，他不构成刑法上面任何犯罪，记者不构成刑法上面任何犯罪，所以客观上面记者不是现行犯，可是主观上面法警又想逮捕他的意思，所以缺了客观主客违法要素，但是他有主观主客违法要素，就会变成没有办法主客违法，然后回到那个中序构成的错误的问题，这是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法，如果你认为说。不是记者，不是那个行使采访权的行为，不是漫无目的都没有限制的，你还是要遵守法警的指挥。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不遵守法警的指挥，然后一直硬要往前挤，然后呢挤，然后真的拿那个什么金属器物，然后把人撞击到的话，这时候呢已经超越他的那个业务上面正当行为所可以容许的手段，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一种不法侵害，对法警是不法侵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是有构成刑法上的犯罪，不管他是什么，他是伤害罪也好，轻伤罪也好，或是强罪也好，对，不管是什么犯罪，他都是现行犯。那如果说那个记者是现行犯，那主观上面讲基于逮捕现行犯的意思，他的主观、客观、主确违法要素都具备了，那法警讲就可以主确违法，就可以主确违法。所以这个题目会因为你对于那个记者的行为，记者是不是现行犯，会有不同的结论，会有不同的结论。那就看你怎么样去论证，说那你觉得那个记者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们觉得是怎么样？你们会觉得记者这样的行为是会构成强制罪或伤害罪吗？还是觉得那个场面就是这么混乱啊，行为的碰撞难免啊？对啊，好像也没有记者以为这样就被抓去现行犯，就被抓走了，好像比较少，反而是那个集会游行的多，就是你违法集会游行就被抓走。对， 这边要强调是说，好，就算你是逮捕现行犯好了，你还是要注意到逮捕现行犯手段上面的限制。那扭住手腕，我是觉得是 OK 的啦，对，是 OK。还没有把他脖子掐住，然后他不能呼吸，当然就是不行的，就越逼越重。好，那这是依法定的行为，你要注意到一些其他法律的规定。然后第二个，我们讲第二个是特法事由，是所谓公务员服从上级命令的行为，在21条的第二项，不要记错了，它是21条第二项，依法是21条第一项。先看条文，他说呢，依到所属的上级公务员，那个所属，意思就是说，这个违构责任行为的这个公务员，他一定是要依照他直属上级的命令才可以，所以是那个所属指的是那个直属上级。如果跟他没有隶属关系，或者不是他的直属上级的话呢，就不会是这里所说的，公务员服从上级命令，就那个上级一定要是直属的上级，就跟那个公务员有直接隶属关系才可以。对，所以依照所属上级公务员的命令的职务上面的行为，所以职务上面的行为这边就有限制。所以呢，不是说那个公务员他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一定要是那个他做的那个行为是在他的职务范围之内。比如说他是管钱的，那他做的那个行为就是一定要跟他管钱的职务的关系。对，所以他如果叫他去杀人，跟管钱有什么关系？这是职务外的行为，这是不是？对，所以已经得出两个要件，一个是从法条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如果考试你可以看法条，基本上你就不需要花心思去背了，因为从法条的拆解上面就可以看出来这些要素要件。对，那不处罚，所以一样是依照直属上级公务员命令的那种，而且是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才有不处罚的可能性。这里的不法指的是阻却违法，这个不法指的是阻却违法，不是阻却构成一件事，是阻却违法。可是他有但说，但是如果说那个去执行命令、执行上级命令的公务员，他主观上面明明就知道说那个命令是违法的，他很聪明，他知道说那个命令就是违法的，然后他还去做，这时候他就不能够抗辩说我是依照上级命令的相行为，我不处罚不行，因为你主观上面就已经知道他是违法。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规定呢？原因是在于说，我们对于下级公务员比较不信任，原因是因为说下级公务员跟上级公务员他的考试的难易度是有差别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啊，有可能18岁就去考书记官了，不是吗？或者是去考一些比较基层的特考或者高考，对，当然那些东西都很难考了，对啊。他会认为说，下级公务员呢，你要叫他去审查那个命令的违法性，其实是强人所难呐、啊，对、啊，因为他有可能不懂法律啊，他上级叫他做什么，他就跟着去做什么。那最后呢，既然要他负责，他就说啊，我就是相信上级指示是合法的，所以我跟着去做啊。但是现在如果我不懂法律，所以我就要被处罚嘛，对。这是一种角度，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个下级公务员非常的聪明，他一看就知道说那个命令是违法的，但是这个时候上级不知道他是命令违法，这个下级公务员比上级公务员聪明，他知道那个命令是违法的，所以说你要给他阻却违法吗？那不行啊，你对你知道这是违法的行为，你做那就不能够阻却违法，对，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设计。所以原则上，你只要不是主观上不是明明知道说那个命令是违法的，然后你依照上级公务员的命令去做，都可以阻却违法，他的逻辑是这个样子，对，都可以阻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客观要件，所以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呢，下级公务员的通常因为他通常没有审查那个命令的到底是合法性违法的能力，可是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审查的，什么事情？比如说通常说这个命令要下来。你一定要有什么书面要件，在行政法里面有没有？行政法里面行政处分一定要必备有某些要件啊，对不对？有时候下级公务员他也是很知道啊，因为那些都是机械性的动作啊。然后有一天忽然发现说上级叫他做事情不是通过书面的，是口头讲的，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是下级公务员，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以前都是有书面啊，然后有人盖章啊，就这次也没有书面，也没有人盖章啊，这是怎么回事？你就存疑，对不对？那你存疑的时候呢，基本上像这种形式要件。命令形式要件欠缺，基本上下级公务员都会知道他是违法的，所以你就不能够用21条条文，你要用21条单数说啊，那下级公务员已经知道他是违法，明知命令违法，这样不能够阻却违法。他这种形式要件他还可以判断，但是有一些实质要件，例如说行政处分是不是违反了比例原则，因为下级公务员哪知道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科予他审查义务吗？倒是不会，因为这时候科予他说，你们就审查看这个行政处分是违反比例原则。第一个太没有效力，行政机关你通常第一撞进去的话，大概幸运的话大概2-3个月他就会回给你，所以2-3个月他就过了，没办法，行政效率很差，对啊。如果你还叫他请下级公务员去审查上级公务员那个命令的实质合法性的时候，就觉得说，第一个他会影响行政效率，第二个他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具备有刑事要件的时候，他 他相信上层秘密，这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他可以去推违法，都可以去推违法，因为他这时候不是明示明明违法的情况。可是如果说连那种形式要件，说要盖章没盖章啊，要书面没书面啊，这东西夏季公园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情况，他还去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明示明明违法，所以他不能够去推违法。对，这个说法叫做形式审查义务，也就是说我们科育公园的这个所谓的形式上面去审查。如果形式上面的书面审查它可以过的话，然后他依照这个命令呢，只要他不是明明知道命令是违法，然后他依照上级公务的命令去做，这样就可以去确违法，不需要要求说下级公务要去审查那个命令的实质违法性，不需要。对，好，所以客观要件也是你在写考卷的时候，就是分客观要件跟主观要件。这边的客观主观要件指的是那一边的违法性的客观跟主观的主确违法要素，所以你的位置应该是写在违法性的部分，对，不是构成要件。所以客观要件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所属直属上级发布，对，而且他要在职务范围内的行为，对，这是客观的。那主观上面呢，必须要是他不知道那个法命令是违法的，他一定是不知道那个命令是违法的。他如果明明就知道那个命令是违法的，还去做，这个时候就算是违法。那你说，那如果是中间情况呢？模糊地带，他好像是觉得说这个命令很有可能是违法的，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啦，你要先去问别人。或者先要特别还有一个咨询的义务，不会先问同事哦。所以这种情况以前是怎么做的？对，如果问的时候同事就说，他也不知道哎，然后他就去做了。这样子的话，对于那个命令的违法性有所存疑，有所存疑嘛，就不是明知命令违法，所以还是可以主确违法，还是可以主确违法，但是他要先去问，他不能说报完就去做。好，那这个是第六页这个部分，公务员依照上级命令的行为，这部分很少考啦。很少考，所以主管就赶快把它讲过去。然后下一个第三个法律的主确违法是有叫做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这个就稍微考比较多一点点。对，大概是22条，他说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是不处罚的。这边的不法在基本体系的对应上面也是主确违法的意思，也是主确违法的意思。刑法里面好多的不法，那你要知道说他那个不法指的是什么东西。对。那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为什么不法、因为它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具有社会相当性。我们的违法性呢，基本上是在处理一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说呢，行为人有做出一个利益侵害嘛，构成要件行为，我们以前一直在重复讲的，就是说构成要件在审查是说行为有没有造成利益上面的侵害。那违法性在审查是说呢，那这个利益侵害有没有一些正当化使用？那所谓的正当化使用，比如说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说这种行为是应该是要允许的。对，这是一起的东西，叫容许的风险。对，那另外一种叫做说，那大家都认为说这种行为对社会是有益而无害，这种就是有所谓的社会相当性。对，那业务上面正当行为不法，也是因为说这种业务行为对整体社会是有助益的，所以不应该是禁止，不应该禁止。即便说还有其他的法益，但是呢也不应该禁止。然后大家就会想，那你刚讲那个容许风险跟那个客观规则那个容许风险有什么关系啊？基本上要这样讲，矿规则是大家都知道说它是比较后来才出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以前没有矿规则的时候，医生的手术行为，即便最后造成对病人有益的结果、有帮助的结果，在矿规则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都是用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来主确违法的。意思就是说，医生把人家那个开刀嘛，渡破长流啊，血流出来啊，还是重伤行为，比如说把肾摘除了，我要救他，你把肾摘除了。还是这种的行为，只是这时候是业务上面这样的行为却违法。但客观规则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客观规则已经出现之后，医生的手术行为如果他都照规矩来，那也降低了生命法益的风险，这时候就会变什么？降低风险，这时候呢就一开始的构成要件就按构成要件就不会出，就不会成立了。对，所以这个是会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关系啊，这是要稍微说明一下的。所以以前在没有客观规则的时候，都是用业务上面正当行为来主确违法的。而且有客观规则之后，有可能可以考虑用降低风险，然后可排除它的客观构成要件实现。好，所以这些种业务上面的原之所以可以主确违法，就是因为说它这种行为，这种业务上面的行为对社会是有助益的，对社会是有助益的。OK， 那最常见的就是医疗行为啦。那大家要注意哦，医疗行为，你就会想到说，那医疗行为要不要有合法的执照，才可以主确违法，才可以主张业务上面的。依照目前比较多的看法是不需要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你没有拿到执照，但是你做出个案当中做出来的这个洗医疗行为，对被害人还是比如说挽救了他的生命好了，对，这时候还是可以主确违法，还是可以主确违法。可是前提是什么？ 你有照规矩来，所以照规矩来就是依照医师准则，还有一些手术应该要准则。你虽然是秘医嘛，你只是没有取得执照，但是一般医生要走的步骤，你还是要照规矩走，然后没有出错，这样才可以准确违法。对，如果他出错，那就不能准确违法。对，所以这一边的医疗行为是不以取得执照为必要，理由很简单啦，因为取得执照是出于行政管制上面的目的，行政管制上面的目的跟刑法保护法医的目的不一定是相同的，不一定是相同，所以不需要跟他做一样的处理。如果这个秘医也非常的强大，会去救人，然后救的比一般有执照医生还要好，那他真的救到人，你干嘛不让他准确违法？对啊，跟那个医生很像，你就会去想到说，那个工厂嘞，工厂做跟人家为性行为，都会犯什么罪啊？通奸罪，都会准确违法。如果你是道德感在强的人，那就说不可以准确违法，就破坏人家家庭也准确违法，对。可是呢，我就有人说啦，对啊，就是工商行为呢，即便现在工商没了嘛，台北市工商没了，变成私娼。但是如果说现在遇到案例，事实是私娼就变成性行为，可不可以阻却通奸罪的违法？你会遇到这个问题吗？对啊，那你就要看说，你到底容不容许这个娼妓这个行业在社会当中？你觉得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有所注意的行为吗？你还是要回到社会的相关性去想啊，对吧？是不是具有社会相关的影响？如果你觉得是的话，那你当然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可以准确违法，对啊，因为本来就是这个社会有这个需要，然后这些人很苦命，然后人家有这个需要，然后去那边解决这个需要，满足这个需要，那觉得这是一种合理的行业。那至于说你觉得那种行业呢是违反善良风俗啊，那要把它管制起来啊，那个有可能不是刑法的目的，那个有可能是要设立什么红灯区啊、红番区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去把它管制起来的问题，行政管制上面的问题。而就刑法的法益保护的判断来看，你要去想一想，对，它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是一个有正面的意义的行为？对，好，这是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那它客观要件呢，就是对这个社会要有正面意义，所以暴力集团讨债行为，你不能说暴力集团讨债都是以这个作为业务嘛？业务在最高法院的业务过失里面，对业务建议大家都知道采取所谓的事实上业务过失概念，对不对？就是反复去经营某种社会活动。那你说暴力集团也是反复在经营他的讨债活动，不是吗？可是讨债活动对社会一点注意都没有，怎么可能是主张说讨债行为跟业务上面正当行为是足球违法？这个不会有人相信的。那他的理由就是这种行为对社会欠缺正面的意义，对社会欠缺正面的意义。然后第二个呢，既然是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嘛，那业务都是有范围的啊，不能够漫无限制啊，所以一定是要在那个行为人的业务范围之内才可以。对，医疗行为不是都可以准确违法，也是要在他的医疗行为的业务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你是牙医师，就只能够就治疗病患的牙齿这个部分呢，去主张业务上面正当行为，你不能帮他开疝气啊、割盲肠啊什么的，这个太夸张了，就超出来业务范围之内，就不能够主张业务上面正当行为。那一样，我说过了，任何的主确违法要素你都不要忘记，你在写考就不要忘记，有客观要件跟主观要件，就是那边所说的客观跟主观的主确违法要素。主观上面的行为当然也要知道自己是在执行业务，主观上面要执行业务的意思才可以。对，好，那这个是业务上面的正常行为，然后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就讲正常访问，看能不能把它讲完。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就到前面来问我。对，因为一个一个讲。